只需两秒钟。北京时间15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。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孙家干扫了一眼张廷玉，突然放声大笑。张廷玉是个稳沉持重的宰相，多少一二品大员在他面前都有几分局促。见孙家干如此狂放，脸上掠过一丝不快，但他毕竟城府甚深，端杯斜坐，不动声色地问道：这有何可笑啊？亨臣大人，我笑你小瞧了我，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京官，苦苦巴巴熬资格，到老志不济也能混个3品顶戴。孙某若想吃这份安生衣食，又何必和葛达浑大司徒翻脸呢？几乎身陷不测之地。你知道，皇上准了我的条陈，得意的是一诏生民，受损的是莫莉赃官，就为这一条，孙某死且不惧，还怕这么一点点小小处分吗？张大人，翰林院修撰什么同知，我都不要做，给我一个限，3年之内不能大治，我挂冠归隐让贤。张廷玉脸色一沉，些微闪过的不快已经寂然消失了。他每天伺候了皇上朝会诏告一类事，回到府里接见外官，满耳都是逢迎话，满眼都是愚孝，没有一个人敢于和自己平头而坐，侃侃言正，转来转去都为了升迁两个字。唯独孙家干，正6品敌了从6品，竟诚恳的愿意再降为正7品，实实的为百姓做点事。想着，张廷玉站起身来，叹息了一声：唉，皇上最交心的就是吏治， 天下官都像你这样就好了。他拍了拍孙家干的肩头，再没说什么，一径夺了出去。四更天，张廷玉就被值夜的长班叫起来了。这一夜他没有睡好，但张廷玉是每天必须进大内试驾的首辅，四更叫起是他自己定的死规矩，由人服侍着，穿了朝服，挂了朝珠，胡乱洗漱了，忙忙用青盐擦了牙，略用了两口点心，便打轿直趋西华门。下轿看时，上自满天星斗。张廷玉递了牌子，没有急着进去，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地上跺了两步，深欠着呼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，心里清爽了许多。正要进去，却见门里四盏玻璃宫灯映照着，以礼近前而来，细瞧时却是自己的堂弟张廷禄由太监导引着出来。张廷玉不禁一怔，这么早的天儿，廷禄进大内做什么？这是有干历尽呀。正要问呢，才瞧见张廷禄身边还有一个人。张廷玉不禁吃了一惊，急跨两步说道：三爷您早，廷玉给您请安了。说着打下签儿去。所谓三爷，就是当今新主雍正皇帝的三阿哥弘时。雍正在康熙年间一共生了八个儿子，长子弘徽生于康熙33年，已经封了贝子，10岁上出花，一命呜呼。还有一个儿子弘盼，2岁得了无名热也死了，连续齿都没有来得及。真正的二爷叫弘钧，也是10岁上死了。康熙59年、60年相继出生了2个儿子，也都没养住。这个三爷其实就是雍正身边最年长的阿哥，今年刚满20岁，出落的一表人才，冠玉一样的脸庞上端正长着一双杏仁眼，黑的墨染似的弯月眉梢微微上挑，带着一股英气，只颧骨旁的两颊微微下陷发暗，略带一点破相。见张廷玉给自己行礼，弘时忙上前双手扶起，笑吟吟地说道：哎呀，您是两朝老臣，紫禁城骑马，金殿剑履不解的人，我怎么承当得起呢？拉着手嘘寒问暖，显得异常亲热。张廷玉一边敷衍着，回头笑道：廷禄啊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，还和三爷并肩走路啊？廷玉啊，你别怪他，是我请他进来的。弘时忙笑道：昨儿个皇上去玉庆宫查看功课，说我的字写得别扭，还说大臣里头啊，就只廷禄的字看得过眼。你也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，下次再看不顺呐，我就得罚跪了。所以请廷禄进来，给我叫叫笔锋，留个幌子，我好瞄啊。张廷禄也含笑说道：就知道遇见六哥要挨碰。忙着写了2张出来，可可的就遇上了。张廷玉点头：哦，即使三爷叫也不为大错，三爷是金枝玉叶，玉德春华，正是做学问的时候。四爷13岁，五爷12岁，都还小，都看着三爷呢。这个话从字面上听，无论哪一句都是夸奖，合起来却句句是劝弘时要他守规矩做榜样。张廷禄也不能不佩服哥哥这一套相臣权谋。弘时笑道：你的意思我都听懂了，你兼着太子太傅的闲 也是我的师父。去吧，万岁爷怕已经等着你了。张廷玉连忙答应着，又叮嘱张廷禄好生办差，不要生事。哎，这阵子我忙，没得空说话。赶你进贡院龙门，我一定送你。这才匆匆地进来，因见八盏明黄宫灯引导着一队人由月华门进来，以礼往前倾躬。张廷玉加忙脚步赶到丹壁前跪下。雍正下了八人成鱼，望了望启明星，舒展了一下身子，笑慰张廷玉：哎呀，恒臣呐，朕昨夜没睡好啊，今儿索性早起了些，想不到你还是赶在前头了。论钟呢，也不全在这上头，往后啊，你天明了再来，朕不怪罪你。起来吧，有几份折子还要和你参酌一下呢。张廷玉磕头起身笑道： 是。 哎，这是皇上体恤奴才，做奴才的更该勤勉谨慎。再说圣祖爷在位时天天都是这样，奴才也惯了，倒是皇上身子骨要紧呐。雍正含笑的点头，进了东阁，盘膝坐了炕上，不无感慨地说：圣祖英明一世，上自昼夜勤政，朕事事不如他老人家，焉敢怠乎政务啊，也只好以勤补拙罢了。只是累了你了，隆科多、允祥他们还能偷个闲儿，你跟朕草照拟文一刻也离不得了。说罢抿嘴一笑，吩咐李德全：你给张相弄一碗参汤来。一碗滚热的参汤喝下去，张廷玉顿时觉得眼目爽明，精神振作，谢恩归座。行年已经抱着尺余厚的一叠文书，一份一份扇面似的铺在了他面前的茶几上。他瞟了一眼雍正，见雍正手握朱笔，一手翻书，似乎正在写一篇文章，看也不看这边，连忙低头看那些折子。前头六七份都是顺天府报称查抄欠拨官员家产的提奏，一色的血红朱砂草书，魁序岂有仅存一万家产之理呀？不知顺天府尹于一是和瓜葛亲，少沾顾些，仔细耳之首级。金玉泽朕深知之人，耳不闻京师谚语，武库武库又贤又富，及朕所知，去岁兵部注司即有七万银尚无着落，命依据实招供，隐匿何处？此等魍魉之始，难逃朕之洞见。你将心放下，此人寿限长着呢，不要怕他自杀。一律都是这样的话头，血淋淋的，十分刺眼。想起不久前康熙熟悉的用语，缓些，他是老臣，朕不忍心他去饿饭。亏欠银两，你着实要快些赔补，朕死你可怎么了？张廷玉真有恍若隔世之感。接着又看下头的，却是湖广巡抚葛森保奏刘世明的本账。刘世明是张廷玉康熙42年科考中取的进士，文章好，官做的也很轻，因是自己门生，张廷玉特地加了留心看那批语，却是：刘世明乃汝同年，朕知之甚忍，而以科甲二字耿耿于中，善柔并不除， 则诸事朕疑而难信也。进见刘世明一切行为，唯于得名处加以周旋，遇有关科甲之事，备绝勇往，大有学目绿玉光景。凡人一物名，则成不足，以不成之心承上接下，焉有适当之理？再加以善柔自处，好施小惠，取媚蜀吏，则诸物更不可问矣。张廷玉吓了一跳，以为这朱批是冲自己来的。再看下头几份，有的批陶正中、于其寻乃王善门生，孔导科甲积习，当留心试用。人臣朋党之弊，最害人心，乱国政，第一敌除科甲袒护之习为要。赵国林一片忠诚，人品端正，但恐不免科甲向来习气，留心细看着，或可大用。赵国林也是张廷玉的门生，张廷玉至此才松了一口气，知道雍正是对着科甲出身官员朋党习气而言的。正在挥笔疾书的雍正停了手，站起身来，吩咐太监们撤掉了殿中灯火，妥妥踱了两步，脸像石板似的，毫无表情。廷玉啊，按完了吗？朕处置的如何呀？正在沉思遐想的张廷玉怔了一下，忙起身笑道：“主上，臣以为所家朱批都十分精当，臣是在想啊，这一叠奏折足有70000余字，都一一加了朱批，有些地方万岁还掐了指印，圣公勤政原是好的，但也不可过于琐细，劳心过度，有伤龙体呀。” 哦，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，打从先帝年高勤倦，已经迟了多少年了，现在是张的时候。朕问的是，你看这些折子的朱批有何感想啊？ 臣以为并无不当之处。 磕了一些。 万岁， 是朕自己说磕了一些。 雍正脸上泛出一丝冷峻的微笑。 当今天下贪讽日盛，蓬结党员，小大官员不为利就图名，朕就是冲这两个字痛下针砭，矫枉不能不过正。你见过扁的没有？用弯了，你把它压直，松开手，它仍旧弯；你把它搬过来弯，弯些时候再松手，它就直了。 张廷玉忙躬身答道：“圣虑深远，臣不能及呀。 你在朕身边做事，少说这些话。早就听说官场有个口号，雍亲王，雍亲王，刻薄寡恩赛阎王。这话说对了一半，朕刻薄挑剔，眼里不揉沙子，这是真的，但并不寡恩。若论朕的心地，送你两句话，你真按着做，朕一生一世都不会取代你呀。” 张廷玉听到这里，亦觉得站着不恭，忙跪了磕头：“恭请圣训。” 你起来。就算是阎王，朕也认了。昔人有游地狱的，五阎罗殿前楹联写着：“有心为善， 虽善不赏，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。就是这两句送给你。张廷玉打心底里打了个寒颤，深深地扣下头去。功名胜训，但陈实也有言，久蓄在心，因皇上登位未久，诸事渐忙，未及陈奏。张廷玉的心平静下来，抬头望着雍正。皇上天秉聪明，睿智果决，为圣祖朝诸王之冠，朝野百姓皆知。当年圣祖在位，曾几时对臣说过，朕心选一个坚刚不可夺志的主子留给你们。当时臣已知圣心莫定，皇上入继大统，但臣以为皇上与圣祖初即位有三不可比。张廷玉顿首叩头。圣祖继位，西北有噶尔丹之叛，东北有罗刹国剿边，台湾尚未归服，三藩盘踞南方，中原有圈地之患，南方有河道漕运之欲，满汉不和，权奸当朝，四方不敬，百物纷繁，因此圣祖实为理乱天子。而今皇上承继大统，无权臣协主干政，无兵甲之士搅乱中原，库府有盈年钱粮可资取用，而吏治不赤，官员庞大，讼诉不平，捐赋不均，皆都是盛世隐忧，所以皇上乃是治平天子。张廷玉说着，雍正已在殿中徐步踱着，一眼瞧见邢年进来，便问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“ 回万岁，杨明石和张廷禄进来了，请。”“ 忙什么？等一会儿听旨进来。往后上书房大臣奏事，不许旁听，不许奏事。恒臣呐、啊，说，说下去。” 他摆了摆手归坐，一边听一边出神。 张廷玉受到鼓励，叩头接着说：“ 理乱易，治平难呐、啊。难就难在理乱可以快刀斩乱麻，治平只能慢慢来，如抽丝，如剥胶，一根根抽，一层层剥，用的是忍字诀。” 雍正端着奶子，直盯盯望着大殿门外照壁上的阳光，深邃的目光闪烁着。 这是二不可比，还有三呢？ 圣祖即位尚在冲龄，今皇上春秋鼎盛，圣寿已过不惑。 这算什么比呀、啊？ 雍正莞尔一笑，正要反驳，已是恍然大悟，轻轻放下手中杯子，叹息了一声：“ 你有你的难处，其实就这个话已经难为你了。”自古五百岁天子，圣祖在位61年，朕也是不能比的。圣祖无兄弟细强之乱，朕这些年长兄弟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灯，朕也是比不了的。哎，这是造化之术所定，非人力可为呀。 张廷玉连连顿首：“ 唯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

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张廷禄、杨明石被挡架在乾清门外，听到太监传呼，两个人一前一后疾步驱入。只见雍正高坐在须弥座上，头也不抬的正在批阅奏章。张廷玉躬身侍立在旁，空落的大殿静得一根针落地也能听得见。两个人对视一眼，报了职名，一齐跪下叩头行礼。 顺天大主考来了，领试题的吧。雍正头也不抬，沙沙挥动着朱笔，批定一份奏章，招手叫过张廷玉，点着手里的一叠奏章说道：这一份600里加紧停记贵州苗民叛乱，叫贵州巡抚去办，用兵狠脚，不能手软，不要招安。这一份严正奏议用明发，叫他们善清送进来，朕看后再说。田文静在山西太不成话，一个过路奉旨办差的，擅自干预地方财政，出去办差的都学他，外头官员还怎么做事啊？把田文静的驳下去，把表彰诺敏的这一份停记山西巡抚衙门。他一头说，张廷玉一头答应，又问：山西这两份要不要快递呀？ 不要，又不是军事，总用600里加紧，用来用去就分不出紧慢了。 雍正说完才把目光转向张廷禄。 你叫张廷禄啊，那他必定是杨明石了，你是恒臣的弟弟吧？ 张廷禄瞥了一眼正在忙着分发奏章的张廷玉，叩头说道： 是，臣张廷禄，张廷玉是臣的哥哥，同为一个太祖公。 雍正略一沉吟，转脸对杨明石说： 你官声不错，在浙江盐道离任时只带了一船书，当地百姓还给你立了一座生祠，有这事儿吧？ 杨明石激动的脸色绯红，连连叩头： 臣不敢拗成圣讲，这都是百姓父老的错爱。官做得轻，百姓自然要爱你。 雍正夹了一口茶，慢慢嚼着一片茶叶，良久才说： 你们来领试题，原没有多的话，但这是朕的头一场科试，少不得叮嘱你们几句。你两个，一个仕宦门第，一个清要世家，对你们人品不放心，朕断不肯放这个要差。伦才大典要公平取士，不再心怀偏私，你们明白吗？ 臣明白，明白。 你们未必明白啊。 雍正冷笑了一声：哼，为国家取士讲究一个公字，并不见得不纳贿不收钱就算完差。有一等人不看文章好歹，只管捡着贫寒的去，那受恩的自然感恩就深，恨不得扒出心来报效老师，收名于当前，取利于耳后，这也叫偏私。朕怕就怕你们犯这个毛病。 杨明石心里拖的一跳，久闻四王爷鸡蛋里头挑骨头饼馅，今日一见，果不其然。正胡思乱想呢，却听见雍正将杯子 向岸上一蹲。至于科场收受纳贿，那是犯了条律，和朕上头说的是另一码事。朕与圣祖一心秉德，承前启后，圣祖以人喻人，朕以义正人，行迹不同，其心则一。康熙33年南京科考，数百举人扛财神拥入贡院，你们在北京要给朕弄出这类不体面来，朕就是要容你们，奈何还有国法天理呀。他含蓄地笑着，每一个字似乎都是从齿缝里迸发出来，带着丝丝金属颤音。张廷禄和杨明石头也不敢抬，伏在地下静听。雍正却不再说下去了，自下了御座，径至殿角一个金漆大柜前，悉悉嗦嗦地取出一串钥匙，开了柜，捡出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烤漆小桶，脚步妥妥夺了过来，粗重地喘了一口气。 你们抬起头来， 扎， 这是今年恩科试题，你们拿去拆开看，不拆开看都有你们。自康熙42年之后，科场考题屡屡泄露，真真不可思议。今年的题是朕亲自手书，亲自密封，亲手交给你们的，只要记住朕方才的话，这一科必定能取几个像样的人才。朕的话从来只吩咐一遍，没听清，现在问还不迟，日后休说朕无教而诛。 扎，奴才明白。 好，君臣无细语。雍正将漆桶放在张廷禄手上，摆手令他们跪安，转身走向张廷玉。张廷玉握管挥毫，手不停挥，正在批阅转部文书，连他们君臣方才的话也没有理会，听见雍正脚步声，忙站起身笑了：“ 主子已经见过人了。” 雍正点了点头，转过案前，偏着脸看看张廷玉正批的一份文书：“ 哦，这件事礼部已经上了奏议，国丧期间几处演戏的要严办。”这份文书你先不要批下去，朕还要下一道旨意，不但国丧，就是平日各省文武官员和京师各有司衙门职官，一概不许养戏班子，一概不许唱堂会。 张廷玉愣了一下， 文田武熙固然助长颓风，但官员平日家中喜庆婚宴，一并禁止演戏，似乎不看戏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？朕就从来不演堂会。什么时候你张廷玉见朕看戏了，你再跟朕说这些话。几句话说的似装似邪，很随便又不容商议。张廷玉站不是，跪不是，忙一躬身：“ 是。” 见着孙家干了吗？ 见过了，昨儿还在他那里扰了一顿小饭。 于是张廷玉便将见孙家干的情形背细说了：“ 此人历练一下，奴才瞧着可以大用的。”“ 什么叫历练呐？” 雍正敛了笑容，背着手在殿中徘徊着，似乎不胜感慨：“ 都把棱角磨掉了，变老成了，就叫历练吗？朕看不必。” 他站住脚，款款说道：“ 着孙家干实补督察院监察御史。 雍正皇帝表彰山西巡抚诺敏，申诉田文静的朱批谕旨刚刚发出，诺敏便接到了京函。当时各省督府大吏都在京设有公馆，名义上是安排子弟族人在京读书待选，其实真正的用处是向家里及时报送信息。因此诺敏早已经心中有数，见田文静昏头昏脑的还在查看各个藩库，一丝不苟的核对账目，心里冷笑，面上却不理会。事实国丧除服，新军遇急，既是改元大庆，又逢元宵佳节，诺敏按耐不住心头的欢喜，因传出县命，太原城自正月十三至十七，金武不进，军民关灯五日。被国丧大礼拘得发急的人们，顿时如囚鸟出笼，开锁猴般的，不知怎么兴头才好了。自总督衙门告示贴出，晋祠至介子推庙，连绵数十里，彩灯高照，画舫高洁，炉棚通衢连下，灯饰星罗棋布。入夜时，城乡内擎灯出售的密如繁星，勾心斗角，楼金错彩，各成花样。周围上百里的乡居小民，哪个不要看看这富贵风流景象，纷纷涌进城来，把个太原七十二条街拥得万头攒动。什么壁灯、写生、书画、灯谜棚、走马灯、盘龙凤舞、走百戏、打把式、踩高跷、打射火、女红男绿、走百病的，扮作各式各样故事演街头戏的，卖艺的、卖小吃的，浑浑噩噩、忙忙杂杂，把这太原城装点的一片火树银花，成了无业之城。田文静没有关灯这份好心绪，他有差事，原本只是向驻节陕西的大将军年羹尧宣读诏谕，命年羹尧进京述职，没来由途经山西回京，在阳泉遇到那位被允提救了的女子乔隐帝。因这乔隐帝孤身一人，被几个守桥兵士缠住，又搜出几十枚金瓜子儿，要没收抵充阳泉县亏空。当时田文静的官教刚好路过，便喝令拿下这群兵士，至阳泉县库中查实，果然亏空三万。田文静心想，山西省亏空全数补完，是早已深奏朝廷明令嘉奖了的，怎么小小一个阳泉县居然还有三万两银子没有充库呢？因此便以传旨钦差身份，带着隐帝和阳泉县令学返太原，和诺敏闹起这场轩然大波。如今查实了，山西藩库银两盈箱积柜，确实一两不少，连阳泉县的亏空诺敏都出具了债券，说由曲沃县代偿，银子早已交到了通政使藩库了。山西省货真价实的无亏空省，但自己又该怎么办呢？且不说朝廷新吏正讨厌京官在外惹是生非的，也不说诺敏的靠山抚远大将军年羹尧，单就自己一个小小的四品官，便硬碰硬的跟一位封疆大吏过不去，日后就祸不可测呀。从藩库查完最后一笔账，田文静面如纸白，在衙役们不三不四的讥讽和哄笑中踉跄跄出来， 连医馆也不想回，独自在茫茫人海灿灿灯流中听天由命地晃着挤着，好半日才回过神来，挨到一家刀削面的小铺里，要了一碗牛肉，一盘花生米，独酌独饮。外头震天锅耳的锣鼓乐器声，令人目乱神迷的龙灯狮舞，田文静竟是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。随着一声吆喝，来了一个堂倌，条盘上拖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，轻轻放在田文静面前。田文静看的面食果然削得好，一色形如柳叶，薄如蝉翼，白中透亮，筷子一挑，每片都在八寸左右，配着满碗黄澄澄的牛肉丁，红阴阴的焦油炸酱，葱姜蒜末扑鼻的香，引人馋涎欲滴。田文静叹了口气，正要举箸，听隔座有人大叫， 来点忌讳。 他虽不知忌讳为何物，却正触了此刻的心事，见伙计连连答应着去取，便点着碗大声说， 我也要忌讳，多多的来些。 哎，伙计高应一声，掷一把大瓷壶，满头热汗过来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咕咚咚咚咚倾进田文静的碗里，顿时一股酸味冲鼻而入，呛得田文静嘴角鼻子都耸到一处，这才知道忌讳原来是山西老陈醋。好端端一碗牛肉削面，顿时酸涩不可下咽。田文静想想好笑，端起碗来看了看，一横心闭住气，竟把半碗酸汤先喝了下去，才慢慢挑起吃削面。酸辣二味入心，额前鼻颊已浸出汗来，心里顿觉清爽。正胡天胡地的吃酒呢，听隔壁雅座中传来鼓掌大笑声，一阵低弦回挑，便听一个女子慢声唱道，因恨成痴转思作响，日日为情颠倒，海棠带醉杨柳伤春，同是一般怀抱，甚得新愁旧愁铲尽还生，犹似原上青草，自别离只在奈何天里度那昏夜拂晓，今日个促笋春山望穿秋水，道气已病气了，方堪度梦，欲露惊魂，要睡何能睡好，慢说长宵四年，浓是一年比更还少，过三更已是三年，更有何人不老。 妙！ 田文静已有七成的酒意，啪的一声击案，高声赞道， 不过黑颓唐了些，我有几句续上。 说罢脸一扬，高声咏道， 只此寸心无端扰天，云遮白日不照，斜琴佩剑登楼平轩，却是烟水渺渺，不如归去品尽湖中三杯，任他衣裳颠倒。醋是忌讳，忌讳是醋，谁识此中奥妙。 银霸放声大笑，眼泪却无声的蹦。外头做客见他醉了，眼行口至喃喃而言，也都不来理会。正乱间，雅座门帘一响，一个半大不大丫头含笑出来， 径至田文静面前，蹲身扶了一扶。 先生，家主静龄青年，不胜仰慕，敬请先生遗旨，里头坐地攀话。 家主，田文静眯着眼闪了一下，你家家主是谁呀？他怎么不自己来呀？ 丫头抿嘴一笑，我家主姓巫，会思道，也是北京来的，腿脚有些不便，所以不能亲来。 田文静站起身来，一阵冷风从殿外扑进，顿时酒醒了许多，因蹒跚着步子跟着那丫头进了雅座。打量那家主时，只见乌思道有45、46岁年纪，穿一件天青多洛尼珍珠毛长袍，外头套一件小山羊风毛坎肩，盘膝稳坐在中间，略显青渠的脸上泛着红光，两道弯月眉压在黑的深不见底的眼睛上，显得十分深沉，手里把玩着一把折扇，正在沉吟。旁边两个女的也都体格风骚，容貌姣好，满头珠玉，遍身罗绮，晃一晃，翠摇欲响。田文静因举手一揖，吴先生有扰了， 请坐。 吴思道声音不高，却听去十分清晰，他也在打量田文静，两道直横而出的扫帚眉，三角眼中金光闪烁，略有鼓出的上唇留着八字思绪，下唇却微微翘起，嘴角微微上倾，显得要强刻薄又多才多智。相书上所谓英智容，这是百试不爽的证据。良久，乌思道淡然一笑，指着两个女的道， 没有外人，这两个都是在下山精凤姑兰草，这位先生是雅人，为他上寿，请问先生尊姓台府啊？ 田文静将辫子向以后一撩，稳稳地坐了起来，接过两个夫人的酒，一手一杯锅的饮了，抹了一把嘴，笑道： 不才田文静先生好艳福啊，两位妻子岂不是一钱二坤？以先生富豪，总该有十几个小妾了。我不娶妾，娥皇女英也没听说谁妻谁妾，何必分那个上下名分呢？啊，田文静好像是去西路年大将军处传旨的信使吧。田文静不禁一阵不快，自己和此地的巡抚已经闹得天翻地覆，通天下皆知，怎么这个人竟似毫无所闻呢？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 5166-0142。 看过你的第一眼，就离不开你一切。 你不懂这种痛。 如果这是命，我甘愿去对决。你不要最后的选择是拒绝。我和他有何分别？天地是爱的强烈，逃不空这种痛。我不过渴望你一点的了解，还要的是完全容不下残缺。我只要做你心里的依，为什么你眼里却还是犹豫？没有你我只是废墟。哦哦哦，不稀罕做谁的天下第一，我只想做你心永远的唯一。能不能有这种荣幸抱紧你？和他有何分别？怎比是爱的强烈？逃不空这种痛。我不过渴望你一点的了解，还要的是完全容不下残缺。哦哦，我只要做你心里的底，为什么你眼里却还是犹豫？没有你我只是废墟。哦哦哦，不稀罕做谁的天下第一，我只想做你心永远的唯一。能不能有这种荣幸抱紧你？怎也灭这感觉，它把我撕裂。怎么解这纠结，在爱的江湖我不曾退却。我只要做你心里的底，为什么你眼里却还是犹豫？没有你我只是废墟。做谁的天下第一，我只想做你心永远的唯一。能不能有这种荣幸抱紧？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-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-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-9，摩尔龙。 爸爸，这花怎么蔫啊？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再喷上农药，用清水浇灌，过不了多久，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。 好嘞，爸爸，花开。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